几讲嘢噶啦，因为咧啱啱病愈啦吓，都系感冒啫，嗬，阿李岳睇都得噶啦。我哋全部咧都系戴住晒口罩咁样啦，咁亦都距离就非常之远啊，唔止一米半啊，吓十几米，真系有差唔多成有十米又冇啦，七八米都有啦吓。咁我哋就呢、這个。直播室比较大比较是幸运。多谢健仔啦，我哋嘅琴键个键，所以坐喺个琴键前面。咁我哋呢三位呢就会今晚陪住你一路到十二点。咁希望呢今晚呢我哋因为得我一个人喺度唱啦，我唔可以唱咁多㗎嘛，我怕你闷。咁所以呢请你打电话嚟。1872388，请你打电话嚟，无论你喺世界边一个角落，我哋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倾下偈，或者甚至乎提议下啊，我想听只咩歌播吓，间中一啲唔系长篇大论嘅点唱冇问题嘅，我哋都可以如果识唱或者突然间谂翻起有啲歌你提醒嘅，我哋可以尝试行唱，因为我哋完全太多歌咧。歌海浩瀚，我哋冇乜点特别特意准备一啲一定会唱嘅歌，因为喺我哋嘅年代实在太多好歌就真嘅。唱只歌先啦，汪伯伯啦，记住1872388 anytime 打嚟都得㗎啦，我哋有同事呢接你嘅电话。 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送至，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到滩岸，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彼波？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香港？手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 此时此处此模样，系眨下眼咧，我哋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系此时此处此模样。希望大家都模样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 咁啊 ，Vince 咧，希望佢快啲好翻啦。佢都系一啲感冒嚟嘅啫，吓咁啊，工作太忙咧，好容易病到。因为天气咧都好容易着凉，好容易生病嘅，小心。而家气温系20度，湿度系62%。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明早市区咧最低气温咧系18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咁诶，而家黄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即系话有干燥啦，吓有啲风吹埋嚟干嘅，容易着凉，小心小心。OK。再次提醒你啦，而家随时打电话嚟噶啦，1872388就系今晚我哋2000名歌再重聚嘅特色啊，因为以前好几年咧，我哋都好少接电话嘅，咁可以啊撞下大家嘅缘分，好容易打通噶咋，1872388，希望大家今晚由而家到凌晨都好啦，呢只歌就可以代表我哋嘅心意。亦都希望即系全部人啊，即系包括你啲朋友啦、你嘅家人啦等等啦，都系安坐家中，舒畅地，或者揸紧车，或者系职业嘅司机，舒畅地做紧工作，或者系准备未来一个星期嘅工作。今宵多珍重。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到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怀里情人才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情人无言。 然被哭，心怎不忍忍痛。 这首歌呢就是以前是王福龄作的，即是一听到王福龄这些名字呢，这些音乐的大师呢，写了很多无数当年的国语金曲的，那即是也都表示这歌呢是旧歌来的。旧到几时呢？旧到呢我想是五六十年代开始。但是王福龄先生呢后来都七十年代都还有写歌的。但是这一首当然呢就在八十年代啊 ，Danny 仔重唱咧，令到呢只歌咧又可以有第二春啊，更加流行，因为填咗呢一只郑国江老师嘅《今宵多珍重》嘅粤语版啊嘛，咁所以呢只歌咧到咗而家，我谂越嚟越熟。当初咧就系崔萍姐姐用国语唱出嘅《今宵多珍重》。我哋今日咧就无所不谈、无所不唱嘅，咁啊。当然好像惯常一样，我们不需要刻意好像演唱会咁样准备了哪一些歌。如果大家都想说，哎，我有些歌很久想听回，很久都没有听到，或者太怀念某一些歌，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歌，我不知道你心想什么歌，因为我自己 都是这样的。经常有些歌这样弹出来啦，咁啊，哎呀，想唱咧就，如果喺屋企咧，阿乔啊唔喺度啦，吓，咁啊，咁我会揸住个吉他咧，会试下唱翻当年嗰种咁样嘅感觉，一阵间啦，一阵间我哋可以揸住吉他唱下英文民歌都冇问题嘅，我中意嘅。不过喺依家咧，我哋阿乔咧本身都可以再唱嘅，吓，替代咗边时嘅，喺度笑。但是呢佢啱啱病好嘅话，我连讲嘢都唔够胆啊，而家嗰一停呢。好，我哋又唱返一隻先嗰排呢我喺网上面唱咗啦，咁然后呢就将佢剪輯咗呢，哇，原来嗰啲即係大陆嘅乐迷呢好鍾意呢隻歌㗎。唔係话最 hit 嗰一停㗎，但係我都好鍾意佢个词啦，个感觉。就係许冠杰嘅呢隻歌呢，叫做世事如棋。咁啊，呢个世事如棋咧，我记得我初初听嘅时候，当然我都未系一个正式嘅歌手，都系业余嘅。咁喺屋企睇电视啦，咩电视咧？就系嗰个 TVB 嘅咧，叫做《双星报喜》，大家都唔知仲记唔记得咧吓？许冠杰、许冠文，甚至许冠英啦吓，即系初初未有许冠英嘅，咁啊就系许冠文同埋许冠杰咧，就系电视台咧一个电视特辑。每个礼拜一次嘅啫，咁我一定坐喺屋企睇嘅，因为我太中意，系咁追。里面好多新创作嘅，咁除咗即系有歌啦，即系唱亲歌咧，九成都系由阿许冠杰唱啦，系咪？咁另外咧就最新带嚟香港咧，就有啲新意咧，就系嗰啲 gag 啊！我哋个位讲烂 gag， 咁啊，佢一啲都唔烂嘅，嗰啲 gag 咧好精彩，好好笑。 即系等于许冠杰同埋许冠文咧喺度互相喺度搏互相个头嗰啲咧，其中一种嘅 gag 嘅啫，吓、啊、即系边个够我威吓、啊，我仲威嗰啲啦，吓嗰啲都系 gag 嚟嘅，即系每人讲一个笑话。咁但系诶里边咧有啲 MV 咧，即系咧就唔需要点样拍 MV 嘅，即系现场唱就喺电视台。咁许冠杰咧有时甚至乎咧即系。哇！喺扮埋呢一个古装啊，着住喺服装间攞嚟嗰啲咁样嘅，即系古代古装服饰唱呢一首，因为要讲中英啊嘛，吓即系中英混合嘅感觉。咁啊，唱歌嘅方法咧就系唱英文歌嘅。咁但系咧个曲式咧同埋嗰个布阵咧有啲古筝啊啲咁咧，当然系中国歌。歌名叫做《世事如棋》，当年咧我就第一次喺电视睇到许冠杰唱。 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眼边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技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祝翻盘棋共行路，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歌名当然叫做《世事如棋》，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成长听尤其是广东歌呢，是听许冠杰开始。不知你听哪个开始呢？如果我通常就遇到的朋友甚至年纪比我大那些，他们就我听高水强。个个都说呢，即无论他是即已经是白发苍苍，甚至乎是公公婆婆，他都说我由细听到你大的了这样。这个是褒奖咗，我乐意承受。如果大家是阿乔嗰啲咧，冇办法话自细听到大，因为你细个听咩歌嘅，你可以隔住个口罩照讲嘢嘅，咁远传唔到过嚟嘅呢啲感冒菌。 细个听咩歌啊？跟屋企人听咯， 即系听翻诶，唔系你个年代嗰啲歌。 系咯， 譬如咧。 譬如都是四大天王、 哦、OK 啱嘅， 都是 Sam 啊、阿倫啊嗰啲咯， 系啦系啦，咁咪即系四大天王咧就系、是、 Sam 啊倫嗰啲，啊 Sam 啊倫當然前一啲噶啦，即七八十年代先。天王咧就啱啱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 係 就都未係一天王應該係九十年代頭噶啦。即如果有呢四個字， 係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咧，即係但係佢哋就即八十年代出現曬噶啦，全部啊咁啊。比较迟嚟啲嘅咧就系阿郭富城啦，郭富城咧应该系九几年诶 hit 啦，诶嗰啲哎哎哎不玩嗰只啦，嗰只比较厚啲，但系即系其实刘德华啦、张学友啦、夏黎明啦都系八十年代已经一早出现咗，咁其实香港嘅即系乐坛好多嘢值得回忆啦吓，因为回忆之中咧全部都系歌嚟，哇嗰啲歌真系多到咧，我谂。你有冇弹过？即系你而家做职业嘅音乐人咁多年啊？有冇十五年啊？ 冇 冇啊？ 十五年， 你做咗几耐啊？ 做咗十年松啲啦， 哇！ 十一二年到啦。 但系你嗰十一二年咧，好似人哋做咗廿年咁多咯，因为不停咁样弹，不又有演唱会，即系各类嘅演出都有啦。 系咯，好彩啦。 但系你演绎过歌或者编过歌或者伴奏过歌，我谂真系唔止二千计可能。 都有啦，如果 一定二千计啊！我唔止啊，我觉得 系啊， 咁样搞法系咪？因为我哋一个礼拜喺呢度啦，已经搞三十只歌先啦。 系啊， 九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等住你嘅电话，1872388，我哋一阵间开始听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近四个月以嚟新高。109宗属本地感染，其中62宗属跳舞群组，23宗同其他群组相关，2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第四波疫情比第三波更剧烈。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三间港岛区餐厅合共出现十几宗个案，分别是中环力山大厦二楼的意大利餐厅、湾仔星月居和上环全章居，涉及员工同食客。今个月15日或以后到过的市民需要强制检测。另外，中西区圣加勒小学一名学生确诊，患者有家人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有另一宗感染个案的紧密接触者就读祖尧天主教小学，三间学校需要停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说，施政报告提出希望新型肺炎疫情能够清零，是要展示决心，会动员更大力量、政策，甚至定新法例达至目标。他认为2000元定额罚款难以防止违规行为，未决定罚款额会提高至几多，但肯定要有阻嚇性。被問到本屆政府是否將所有的深層次矛盾全部放在台面，林鄭月娥說本屆政府的建設性更高，值得處理的問題不應該迴避，將放上台面的問題以基本法、憲法來解決。她說自己做事的態度是盡最大努力解決困難，至於是否認為自己對香港的建設多於破壞，林鄭月娥說她是基於信念做行政長官，若果认为每日破坏心爱的地方，他不会继续做这个职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明天会发出公告，强制要求安老和残疾等院舍员工在12月14日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职工盟辖下的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表示，院舍員工上班不定時，難以自行花長時間到社區檢測中心排隊做病毒測試，建議政府派人到院舍為員工採樣檢測。政府亦可以考慮安排員工在特定時段集中到鄰近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支持強制檢測安排，但他認為院舍人手短缺，若果員工在翻工時間分批外出做檢測，會影響院舍運作。埃塞俄比亞當局在北部提格雷州首部反政府武裝組織領袖，警方又在通緝名單上追加17名軍事將領，指控他們叛國和挪用公款等。政府軍早前宣布取得武裝組織作為根據地的提格雷州首府麥克萊的控制權，又說軍事行動已經結束。 政府軍同武裝組織在當地的戰鬥持續三個星期，報道說數以千計人士死亡，近44,000人前往同提格雷州相鄰的蘇丹逃避戰火。愛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視這一場武裝衝突為國內執法和維持秩序的行動，形容武裝組織成員是罪犯，會將他們帶上法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由一位编剧写出编剧人嘅生涯。今次请嚟黑色推理喜剧《美丽团圆大结局》嘅编剧同埋导演陈锦权，首先介绍下呢套剧名嘅起源。 本来呢个戏咧叫做《艺术总监之死》嘅，咁但系大家都觉得呢个戏名唔吉利咁样。咁於是乎咧就改咗呢個新戲名。其實咧我自己做話劇咁耐咧，作為一個編劇人咧，佢好似控制住劇本裏面每個人嘅生命，要佢生要佢死都得。咁但其實自己裏面就產生好多矛盾咯。 呢一套劇嘅故事線係點噶？又用咗啲咩形式同埋手法去演繹咧？ 咁係講一個商業劇團咧，佢想排演一個改編自日本漫畫嘅推理謀殺案嘅戲嘅。咁啊，個戲裏邊有好多戲中戲啦，佢哋遇到個困難啦，因為呢個係同商業贊助演出啦，咁啊產生好多矛盾咁樣。究竟藝術啊定商業咧咁樣，裏邊有啲黑色嘅幽默感咯，而且咧裏邊係有個唔係大團圓結局嘅個咁樣嘅趣法。咁但係咧裏邊有好多戲中戲，每個戲中戲有唔同嘅表現形式嘅，有啲係形體一啲啦，有啲就係扮一個偵探劇啦，咁樣所以好多種變化都可以講，甚至有個兒童劇出現添。 咁不如你又推介一幕你最中意嘅啦。 哦，我如果可以推介咁，當然係推介戲中戲啦。究竟藝術總監係邊個去謀殺嘅咧？咁樣咁嗰場戲係好玩嘅，咁啊好多種真相都出現嘅，即係究竟佢係自殺啦，定係俾人謀殺啦，定係俾佢秘書害死咧？咁樣好多種可能性都會發生嘅，所以真相係唔止一個嘅。 美丽团圆大结局，12月5至19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I cried a tear.Wiped it dry. 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ear.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系 Albert， 你好，我哋今日有拍档咧就阿乔啦，同埋阿健嘅，咁因为 Vincent 就请咗病假，希望佢快啲痊愈啦，下个礼拜会重现二千靓歌再重聚。头先我讲咗我嘅电话号码好多次，1872388。其实唔使讲啦，吓我哋好多年都系用呢个电话噶啦。有朋友已经打通咗电话倾下偈咯，唔知佢喺边度打嚟嘅咧？喂， 系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Albert， 系 我系 Patricia。 Patricia， 喂，阿 Pat， 你好啊，喺边度打嚟？ 新加坡。 新加坡， 啊、 okay, 你哋嚟唔到嘅新加坡， 就嚟啦！本来得噶啦，本来有个 bubble 啊 嘛。 而家好麻烦啊，我哋唔敢啊，太危险啦。 系啊，我哋今日尤其是你就算你敢，我哋都唔好咗去啦，系咪？因为今日比较严，系啦，今日比较严峻啦。新加坡环境点啊？有冇咁、有冇多度啊？ 冇多到，即系 control 得好犀利。 哦，好犀利。 咁咧就我哋好守规矩嘅。 系啊。 行到边度咧，就系戴个 mask 咁啊，即系安全第一啦，系嘛，健康第一啦。 其实新加坡又会唔会好似有啲我睇到啲新闻片段啦，譬如喺美国啊，有啲欧洲地方，佢哋完全唔戴 mask 噶。 系啊。 新加坡有冇人唔戴噶？ 要啊，俾300蚊波子咯。 哇！要300蚊波子啊，即刻捉住，即刻罚嘅。 系啊，即系嗰个 safety officer 会即系同你讲，你戴要罚你，咁啊有人啊俾发票你，咁你又俾钱啦。 哇！ 系。咁啊，第二次咧就好似贵啲，咁啊再高啲咧就会放埋监添。 哇！系啊，不过咧即系新加坡就比较严嘅，我就曾经。唔係我啦，即係唔好意思啦，我個朋友就即係嗰個事件係咁嘅，即係咧，你哋新加坡有分有啲 label 噶嘛，揸車係咪？即係話有啲地方又唔去得啦，咁有啲 label 咧就咁噶喎，竟然咧，我而家唔知你哋仲有冇就係佢譬如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有一種 label， 如果你加埋假日咧有另外一種 label。又唔同 area 咁樣，咁嗰次嗰個朋友咧就入買咗個 label 噶啦，不過就唔記得貼出嚟。咁咧就去到个地方咧，就已经俾人哋就捉住咗，哇！罚得好重好重啊！佢唔系即刻罚，但系咧后来佢要上庭啊！哇！罚咗。 哦，嗰、那个系嗰、那个自驱证，即系 restricted 所以。系啊 ，restricted 系。 系俾嗰啲车唔好咁多车入个自驱。 系啦、啊，香港曾经谂过噶，都实行唔到咯。因为比较可能我哋车多啲啦吓，咁啊新加坡 你 比较 你哋嘅车多啲，咁你哋嘅大地方又大啲啦，咁啊新加坡又细啲嘛，喺个地图都睇唔到我哋噶嘛。 大细唔紧要嘅，最紧要咧我哋联系到嘛，我哋都系你都系香港过去噶嘛，系咪啊？ 唔系，我系新加坡出世嘅， 系啊， 我喺香港有做过，即系有翻过工，同埋咧我有亲戚喺嗰度。 哦，调翻转 咧我就。我会点歌俾我啲亲戚听。 好啊，你点啊？好啊，哇！即系啱啱调转好时候。 我想点俾荃湾嘅 Emily。 O K。 将军澳嘅欧蚊。 O K。 同埋将军澳嘅姑丈。仲有屯门嘅姑姐。 哇！你真系相识满天下。 钻石山嘅钻石山嘅老友叫做石泉叔叔。 哇！你真系。区区都有， 仲有 Happy Valley 嘅阿龙太嘅妈咪。 哇！你真系即系区区都去有晒朋友。 仲有咧，因为你呢个节目好多人听噶嘛，咁我三藩市又有朋友吓，同埋 Mansfield 咧就有 Shirley 啊，咁香港咧仲有阿柏豪嘅妈咪都听噶。 柏豪啊，周柏豪啊， 系。 哦，系咩？ 系啊，都 系 我 妈 咪我哋 识 得嘅。 哦，咁佢梗系佢梗系听阿八豪唱先啦，吓咁靓仔啲声又咁好，系咪？咁都多谢佢，多 谢佢。系 啦，系啦，系。好啊，哇，真系难得喎！你真系正原来你系 Singaporean 嘅，真系喺新加坡调翻转嚟香港做嘢。但系你冇你讲港府话就冇乜口音喎，我以为你系香港人添。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係新加坡出嚟嘅咧，唔係我啲，即係我開始翻工咧，我啲老闆咧全部都係香港人。 哦，原來如此。 咁我咧，我由細咧就聽咗我哋嘅少少嘅嗰個播音機咧，就麗的呼聲。 哇哇，哎，你都知心 啊！ 麗的呼聲。 由朝早六點咧聽到十二點去收檔。 哦， 即係由細我聽嘅，所以變咗。 喂，嗰啲我哋都未出世。系咯，即系 你 听你听阿钟伟明先生嗰啲啦，可能嘅即 系 伟伦探案啊、谭炳文啊，哇，你真系资深啦！ 仲有好多好好听嘅啲，同埋所以我啲广东话一直都学翻嚟嘅，就 唔系新加坡学嘅，因为新加坡呢啲口音又唔系咁噶啦，系咪啊？系咪啊？ 系 咯，咁咪一听就明噶啦。我都知道新加坡我都识同佢哋沟通嘅啊，无论即系用广东话啦吓，用广府用国语啦， 福建话啦， 英文啦吓，佢啲英文要另类嘅语言口音嘅。 Singlish 啊 ，Singlish 噶系啦， 加埋啲马最新嘅咧就我即系介绍俾你啦，就纳西勒马 咩啊？ 嗱，死阿妈嘅。椰浆饭 咩？椰浆饭啊？嗱，死阿妈！ 椰浆饭啊？ 咩话？ 椰浆饭呢？你插埋 椰 浆饭 啊？ 椰浆饭， 椰浆饭，椰浆饭，哇！ 椰浆饭 叫做 辣 死阿 妈 哦， 唔系马拉话咧，就呢度马拉话叫做纳西勒马。 哦，我以为辣死阿妈好辣嘅添。 冇香港呢啲，我香港朋友咧就翻译咗叫做。辣死阿妈嘅椰浆饭 哦，咁好容易记啊嘛个名 系啊，辣死老妈嘛，咁咪辣死阿妈咯。 好笑，你都几好笑啊 ，Patricia。咁你头先讲咗咁一大堆嘅朋友，谂住想点只咩歌俾佢哋听？真系我都多谢你啊！然后咧，由呢一个平台咧发射到去，哇！喺每一区啊，每一个角落咧，佢哋都收到啊。 我觉得好中意听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 系咩？咁每一个晚上都唱咯，今晚当然要再唱啦，好吧？ 系啊，每个星期日我都九点听到十二点噶。 哇，多谢多谢多谢，诶，咁啊，多谢你呢一位。 我好 support 你噶，因为你啲歌好，即系老又得，年又得啊嘛，即系啲歌好 wide range。 系啊，我啲歌咧，我希望可以 有旧嘅歌， 我可以唱啲歌咧，唱到你由老变翻嫩都得噶。啊、你信唔信啊？ 有啲好，我未出世嗰啲，我都有听。 系啊，你未出世我都识唱噶，啊咩旧歌我都唱到嘅。 啊、所以我好多谢，咁你所以每个星期日我都喺度听嘅。 O K 啦，好咁啊 ，enjoy 你嘅每一个晚上同埋辣死阿妈啦，椰浆饭啦。 系啊， okay? 辣死阿妈啦，系啦。 O K，thank you，bye bye，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Patricia， 哇，开心。每一个晚上，当然来自林子祥。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你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点点，我会想千趟，已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 星海，点点星光，九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是倦是弱，你要热诚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想一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呼唤你千趟，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每一个晚上，都希望你哋喺心机旁边。将呢啲我哋往日嘅情怀嘅歌曲散到去全世界，尤其是由新加坡打嚟，再然后咧将呢啲歌喺香港各区散发。多谢 Patricia。好，我哋继续接第二个电话啦，好冇？喂 ，Hello， 你好 ，Albert。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叫 Pauline。 Pauline 你好啊，你喺我估下先喺九龙打嚟嘅。 我是西贡区的。 西贡区都是、九龙那边。其实西贡呢 我突然间想 我小学时识的。西贡算不算新界的呢？ 西贡应该是新界。 都当是新界的可应该。 但我其实住的区份应该都纳入市区的。我当是因为其实将军澳。 没错啦，现在入了将军澳，因为将军澳很多人住啦。有时西我记得西贡是纳入了将军澳的。 是 啦，因为我去那里。 将军澳纳入这个西贡应该是 吗？是啦，不知道谁纳入了谁了。现在谁将军澳人多一点啦。那里的风景美丽，因为我很喜欢西贡的。因为这里有个渊源来自呢。即係西貢就同清水灣啊嗰啲一並談啦，係嘛？即係喺香港嘅最東嘅地方，嗰度咧就第一就冇乜破壞，即係全部係大自然，即係唔會突然間有好多嚇、工廠啊嗰啲冇啦，冇工業啦。第二咧，我相信即係西貢區咧係全世界嚇，我認為嚇、即係如果講景點咧，即係值得旅遊嘅海岸嘅景點咧係一級嘅，全世界一級嘅。真的很靓，咁 啊， 系啊，咁我自己因为我诶细个曾经喺清水湾寄宿嘅，咁所以好深嘅印象同埋好有感情。咁啊，大个咗之后咧，我前呢十几廿年咧都去成日去啦，咁同埋我亦都拍咗好多即系好多片咧，去介绍呢啲咁靓嘅地方，呢啲海岸公园啊，全部都系即系直情系联合国嘅，已经纳入咗系。 文化，即係呢一個景點咧，係海岸公園，世界海岸公園，好多啲外國人都特登嚟行山啊，睇我哋啲風景。佢話恭喜你喺一個咁靚嘅地方度住。 Elvin 今晚打電話嚟，我覺得係一種緣分啊。 係。 係啦，因為啱啱聽到你講啊，今晚即係有一個突發嘅可以打電話，咁我一拎起電話就上次，因為你話呼籲啊都幾易打，咁我就不如喺電腦台前就起一起身。 係。 攞電話嘅時候都諗點唱咩歌，其實喺個腦裡面已經諗陳百強。 係。 隨之咧，你即刻就起音隻歌就陳百強啦。咁但系我谂边只歌咧，中意咁多只。咁啱啱 Karen 就话俾我听，原来就系拣咗我，一下个脑就闪出一身好球啊！我就觉得系好巧妙啦，多谢晒你先。 其实我都冇所谓嘅，陈百强大部分嘅歌啦吓，我哋都可以同你演绎嘅。 佢第一只碟我已经买噶啦，嗰时读紧中三啊，中三系啊。 第一只碟系你可唔可以讲啊？ 中意。 系啊，中意嘅时候嗰啲，因为你中意边只歌买啊？你贪佢靓仔啊，亦或中意佢啲歌咧？ 嗱，如果咧一定系贪佢靓仔， 系 我都因为陈百强，佢系喺 Tom 呢度学呢个 organ 嘅，我都追随佢，我都系去 Tom 呢度学双层式嗰啲 电子琴啊嘛。咁你而家讲喺 Tom 你嗰度学咧，我都讲过呢个故事 嘅。 唔紧要，冇问题，因为已经系一个所谓我哋叫做一个传统嘅名字啊，即系冇所谓，即系等于我饮可乐咁冇所谓嘅，即系买广告唔紧要，因为嗰个系一个传统嘅名字，都咁啱咧，即系我又喺嗰度认识陈百强嘅， 系有听过啊， 听过咧， 系啊，应该前几集啊听过，你应该你十五岁嘅时候就教吉他，我冇记错， 我就佢吉他老师，佢咧就系电子琴嘅学生。 哇，原来系啦！ 唔系我教佢系跟阿 Andy Bautista 学嘅，咁我就喺度教吉他。咦，呢、这个后生仔咁劲嘅，弹得好靓。 系咪因为佢靓仔？你讲一定系第一啦，同埋第二佢把声好独特。咁当时我读紧中二，就佢嘅第一只碟就系眼泪为你流。 系啦，我就啱啱想考下你啊，你究竟买第一只碟系咩歌咧？ 我当年入咗去歌迷会啦，后来咧佢嘅鼓舞，即系咪嗰张系咪叫鼓舞嘅？ 系啊，系喝彩啊！ 喝彩啊！系我讲错喝彩，咁亦都喺一个场地度咧就要。弹琴嘅歌 目咧，就要 我哋歌迷咧就可以。 哦，你哋就可以去啦，去做免费嘅即系临机，但系开心嘅临机啦，全世界最开心嘅临机。 不过当年我记得系可能有其他原因冇参与， 哦，嘥咗，遗憾，唔紧要。嗱，而家我唱翻呢只《一生何求》， 系 你点嘅歌？ 多谢你， 好， 多谢晒， 多谢晒 ，Pauline。OK， 好 ，Thank you， 拜拜。Danny 仔的歌迷，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多添。每一年他忌神又好啦，所有纪念日子都好啦，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忆里那地方，有个活泼俏女郎，令到小伙子每天着莫过，忍不住要转身张望。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关正杰咧，在那遥远的地方都咁远为我哋唱歌吓，佢嗰个地方都应该要密密戴住口罩先得啦吓，比我哋香港更加厉害吓。遥祝啊 Michael 关正杰身体健康，好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10:10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开始又再接电话，跟住点唱唱歌，跟住倾偈，几好啊！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啊，我系杨太啊。 杨太，你好，你好，你好，杨太。 系啊。 你从哪里打来的？ 喺香港啊。 香港，OK，very good。 系啊，喺马鞍山住咯。 哦，真系马鞍山，头先就讲去西贡有将军澳啦。咁马鞍山咧系一个好地方咧，因为你都向海多啦，系咪咧？ 系啊， 向海的日子啊，有只歌叫做。 系咩？ 系啊，有机会啦，有机会。 长廊咯。 哦，系啊，有个长廊啦，我就踩单车经过好多次啦，跑步都 有。系啊，我啱搬嚟两年啦。 哦 ，OK 啊，以前咧即系我望去嗰度嗰阵咧，原来一栋楼都未有嘅。嗰阵咧就 系啊， 有咩咧？你知唔知道？ 唔知喎。 就系净系咧，有遥远望到有少少。几盏灯就系咧呢一个乌溪沙度假村。 哦，唔系我下个月我又搬咯，又搬乌溪沙喎，系啊，真噶。 哇，真系噶？点解咁中意搬屋嘅你？ 唔系啊，本来我喺屯门住嘅，咁咧谂起我啲孙仔嚟咗马鞍山嗰度读书，咁我就追随。 梗系啦，即系而家啲学位最重要嘛，所以啲区分系几紧要咧，系咪啊？ 点知读完咧冇几耐，佢而家又一。又飞咗去加拿大读书， 哦、即系已经系升学去到去大个仔啦。 唔系啊，唔系啊，十岁咋？ 吓咁细个，咁细个就要离乡别井啊！你舍得噶啦咩？ 我梗系唔舍得啦，但阿妈带佢去嘛，我个女带过去嘛，我系婆婆嘛。 系啊，咁啊，孙仔啊，真系在那遥远的地方都好嘅，唔使担心嘅，因为咧。媽咪跟住啊嘛，第二咧就細個咧，喺外邊長大唔係壞事嚟嘅，因為佢可以 即係好多人都咁講， 係啦，睇多好多嘢嚇，遇到好多事情。 不過由出世受到湊到而家成十歲咁樣，即係唔捨得咯。 即係原來你幫手湊嘅，所以你 係啊，由細細個湊到佢而家出世湊到而家咯。 所以咁錫佢，我嚇咁掛住。哇！而家開始掛咯，要 掛緊啦已經。 係啊。唔紧要，嗱、 啊、 你啱嘅呢啲先，即系真情流露噶嘛。咁嗱，你而家今晚咧，你可以同佢倾偈又得，点只歌俾佢又得，等佢然后提醒佢阿妈，话俾佢听，嗱、這、呢个孙仔咧开翻个互联网，听翻今晚呢个节目，真系噶，好容易噶。你话俾佢听，上香港电台嘅网，搵重温二千靓歌再重聚嘅日子咧，今日几号啊？ 今日29号， 咪啦，系啦，11月29号嗰晚咧，就可以听到你喺收音机讲嘢，同埋你喺收音机嗰度咧同佢讲嘢啦。 哦，唔系喎，佢喺 Alipin 嗰边喎。 喺边度都得嘅，无论你喺即系北极、南极，佢都听到我。总之有互联网就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 哦，佢而家瞓咗觉啊， 唔紧要， 先打俾你。 系啦，嗱，你而家讲啦，你而家同佢讲几句说话先啦，孙仔。 好啦，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啦。 系啊。 我都唔知讲乜嘢，我要见到先，我未试过嘅，第一次嘅。 系啦，梗系啦，做婆婆咁啊，调翻转头，哎呀，祝个孙仔点样，真系都唔知想讲乜，我都唔识讲嘢，你叫我。 因为佢。啱啱11月就過咗去，隔咗14日，然後先而家又買樓啦，咁又買車啦，又要做好多嘢，我幫唔到佢，咁我諗住我會過去嘅，點知咁嘅疫情過唔到。 係啊，唔使擔心嘅， 冇辦法， 咁即係好快就會過去啊！全球大家一齊面對。好啦，咁你嗱咁咧，我哋你佢聽到你講嘢噶啦，我哋咧就唱一隻歌将你嘅心境啦，不如我喺度谂紧唱咩歌咧？咁有只歌咧，唔知你识唔识？ 就叫做常在我心间。 听过听过， 就听过啦。 听过。 哇！呢只歌啱唔啱使啊？啱晒啦。 啱晒啊！啱啊！真系多谢你啊！ 呢个向住个孙唱嘅，常在我心间。系啦，咁我代你唱咯。 啊，好啊，好啊， 好 啊。 好啊，杨太，多谢你。好啦，咁佢会听到嗱，你记住，叫住叫你女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互联网，佢就识噶啦。 互联网上系识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啦，就揾翻二千靓歌再重聚。即系喺嗰度揾翻，系啊，二千零嗰场， 多谢你啊， 好，咁啊，今晚呢个常在我心间咧，就挂住个孙仔， 系啊，祝你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大家咁话，多谢晒， 系啦吓，好啦， 拜拜， 下次再倾啊，好好，拜拜，拜拜。 若我可叫住夕阳。叫他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已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辉，为显更美丽，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让我紧握你双手，过此生的每个晚上，让你好好欣赏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给你轻轻给你一颗不变的心，因你每天皆因你心中不会伤感，不再灰暗。分手，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阿婆婆挂住孙仔嗰种情怀，可能比较情人挂住情人更浓，都未定。 希望阿孙仔在加拿大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嗬、哦，杨太。睇个钟已经系10:18噶啦，20度嘅气温，凉凉地。65% 话都几干。喺秋冬嘅时分，我哋星期日嘅晚上安坐家中或者系喺个暖得粒嘅车厢里边，都可以倾下偈，唱下歌，希望得到啲温暖感就好啦。喂。 喂， 你好啊！哎，有个男嘅啦，终于你今日终于系一个男士啦。你系边位啊？ 系我姓韦嘅， 韦先生 系啊， 韦小宝嗰个韦 系 啊。现实生活会唔会系韦小宝咁有福分呢？应 该未到嘅， 未到。 要边时咧？唔见嘅今日 边时都系都话诶，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介绍咗就请假。因为他病了、 哦、 终于有。 哎呀。 哎呀，那这次感冒。 冻了很小心。 哎呀，很容易的。我们刚刚阿乔今天刚刚可以复出，就都未好返晒。那么就到边时了。希望他快得好返啦。 是啊，我都想了真 的。哎呀，你好挂住他吗？ 是啊，唱歌咁好听。 哦，咁啊。你都可以上网抄下他那些歌的，他都有。 哦，是啊，上哪里抄啊？ 咁咪打 Vince 咯，打泳师咁样睇，应该揾到嘅。 哦，系 系啊，咁啊 ，anyway， 你中意佢唱咩歌？今晚唱唔到喎，或者下个礼拜等佢翻工。 平时一至五歌节目讲主题曲咯。 你讲咩话？ 一至五歌仍然是你。 哦，仍然是你，系啊，你都识个名，好啊。 系嗰你嗰个旧歌节目，我成日都听嘅。 哦，成日都听，梗系啦，一至五都有噶，你唔听都唔得噶，失踪噶。 系啊，不知几好听啊！ 因为嗰段时间你系放咗工啦咩？ 放咗啦，我4点就收工噶啦。 吓、啊，你做啲咩工咁好嘅？4点收工嘅？ 我喺工场翻啫嘛。 哦，工场咁啊？点解会咁早收嘅？唔系5-6点嘅咩？ 我哋有啲特别话，我9点就翻工咯。 哦，早少少，即系做盛行嘅你系。嗰啲做咩工嘅？那個工場係， 即 係 好似庇護工場嗰啲咁 咯。哦，庇護工場嗰啲，哦 ，I see。咁9点鐘至4点鐘正常啦，係咪？都早啲就翻屋企就可以聽電台啊、聽歌啊等等啦。 係啊， 係 啊。 係。咁你咁掛住佢，我同佢講啦，嚇、啊，好嘛？ 好啊。 啊，家韋小寶掛住你啊，咁樣啊，你係。7个佢挂住嘅其中一个嚟嘅，讲笑啫，讲笑啫。 系 啊，好啦，咁仍然是你嗰只歌咧，其实咧就 呢首歌我误会咗啊，我以为黄海芹嗰首晚秋。 哦，你唔系，哦，你样又唔系点仍然是你啊？你想听咩歌啫？其实 因为我误会咗你嗰首晚秋，我以为你系唱咗黄海芹嗰首晚秋啊， 哦，因为佢系嗰首又晚秋就出名啲嘅，咁我咧就有一首咧就仲先啲嘅。 边个作曲边个作词嘅？你嗰首我真系唔 系 好知。 我嗰首咧就系啲日本歌嚟嘅，就系郑国江老师写词。咁啊，嗰个情怀咧就讲下我哋即系可能读书嘅时候啦，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跟住大家一齐去旅行啊，去野火会啊，咁啊嗰种即系好似而家咁嘅天气啦，啊20度啊，凉凉地10-20度。咁然后咧就大家即系点起啲野火啊，咁即系其实烧嘢食啦，即系话。咁然後咧就成班同學啊，咁有男有女咁樣就抱住個吉他度唱歌啊，嚇！咁當然咧，即係心中嘅愛意咧，又唔夠膽講出嚟咧，係嘛？即係嗰挺咧，有陣時中意人哋嗰啲咧，咁我嗰只晚秋就寫呢啲嘅。咁啊，但係你而家想聽咩歌咧？仍然是你係咪？ 我想聽你嗰只晚秋啫。 哦，聽我只咁啊，唱我唱我只晚秋俾你聽啊，將我哋嗰啲。我想你都过了那个年纪啦，即是我们那些读中学的时候才会发生一起去。 是 不是一起将那些情怀找回来啦 ,OK? 好 多谢晒你阿卫生拜拜。嗱呢一晚秋就少人听过啲嘅。是我以前初出道冇几耐嘅时候呢我好喜欢嘅一首轻松嘅民歌。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夜火暖暖照着我，似夕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你唱歌轻 拍着手，身边的野火只烧你共我快乐永没尽头，心中丝丝爱念，盼望你会接受，手中的吉他只替我将爱意轻轻透，你大笑唱歌，像是为着我，歌声仿似美酒。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暖流。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夜火暖暖照着我，似直照天边头，我要抱吉他慢慢地伴奏，你唱歌轻拍着手，身边的夜火只烧你共我，快乐永没尽头，心中丝丝爱念，盼望你会接受，手中的吉他只替我将爱意轻轻透，你大笑唱歌，像是为着我，歌声仿似美酒，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暖流，轻轻的眼波悄悄看着我，似到暖流。 哇，这种情怀呢就真是虽然好像说 those were the days， 但是呢我觉得永远都可以拥有这一种这样的感觉，只要约埋一家大小，而家可能呢就将嗰种爱意呢变成咗一家人啊，一班好嘅朋友啊，咁一样依然可以抱住个吉他慢慢地伴奏。而家方便好多添啊，我而家呢即係有时喺今日都系啊，咁开始呢一排疫情嘅关系，好多人去行山啦，有啲朋友都好有创意，选择呢就去到一啲海边嘅地方，啱啱有条路喺侧边，咁佢揸住架车，呢个车一开咧，哇，好似外国嗰啲咁嘅，有一个即系譬如个 van 仔咁啦，然后咧就伸晒啲棚出嚟，直情咧喺个车侧边咧，即系有少少嘅草地，咁然后就直情扎个营喺度，然后咧就揾几张凳围住喺度咧食嘢，啊望住个海，咁啊一家大细喺度走来走去，哇，诶几温馨啊，有几只狗仔添啊仲。咁我觉得呢一种都系因为呢个疫情咧，即系好多人都要谂下以前唔会做嘅嘢啦，而家不如咁样做啊，系 ，why not？ 几好喎，原来即系趁住今日晚秋呢一种样嘅气氛咧，就搵翻呢只狗哥。多谢呢位朋友咧提醒咗我有只咁样嘅狗哥啊。当然我哋跟住落嚟呢亦都唱埋佢头先提过一隻歌啦，我提一提呢，如果大家鍾意听经典歌，无论中文歌英文歌，我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喺黄昏嘅时间呢都有一个节目，係一个小时，每日一个小时，就逢星期一至五日，所有嘅歌曲都系经典怀旧，每一日有个主题，我就写咗一隻嘅歌词，叫做仍然是你，你就是你，希望你仍然都在这里支持。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年轮如凭证，树边歌长了一分钱，上半船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九巴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车长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阳性，目前已经获安排治疗，情况稳定。一名车长寻日休假，至今冇驾驶职务。由前日起计的过去十四日，他曾经驾驶43X、80M、85X、206M 和 289K， 一共是六条路线。九巴已经消毒所有相关巴士，另外他并没有进入员工休息室用线，亦都没有同同事一起用线。九巴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车站和车长设施。九巴又说会向所有车长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鼓励检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听日会发出公告，强制要求安老和残疾等院舍员工在12月14日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职工盟辖下的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表示，院舍员工上班不定时，难以自行花长时间到社区检测中心排队做病毒测试，建议政府派人到院舍为员工采样检测。政府亦可以考慮安排員工在特定時段集中到鄰近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安老院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支持強制檢測安排，但他認為院舍人手短缺，若果員工在上班時間分批外出做檢測，會影響院舍運作。发展局局长王伟伦认为，本港长远的土地供应要靠发展交椅洲人工岛，创造出能够兴建15至26万个单位的土地。王伟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在交椅洲填海1000公顷，当局可作整全规划，提供具质素的公共空间和房屋，市民的公居住面积可以更大，政府亦可以多年不必担心土地供应。他又说，按照長策報告要求，每年私樓單位供應目標是12900個，但由於不少土地撥作興建資助房屋，如果最終全年供應稍微不達標，希望市民諒解。在星球大戰中飾演黑武士的英國演員普魯斯逝世，終年85歲。經理人在聲明說，普魯斯因為突發疾病離世，又指雖然他善於扮演反派，但認識普魯斯和曾經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名英雄，希望原力與他同在。願原力與你同在是星戰電影中所有武士角色都會講的經典對白。普魯斯本身是健美運動員，其後轉行做演員，在1977年至1983年上映的《星戰三部曲》當中，普魯斯飾演黑武士，是電影系列中的標誌性大反派，不過角色大部分時間由另一人配音，打鬥場面就由一名劍擊好手負責。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公共事务主任陈永君。秋冬季节天气干爽，最適宜呢就是去行山郊游啦。唔少人呢都鍾意去大屿山，梗係啦，由高山去到低谷，由海洋去到森林，由卢氏小树蛙去到中华白海豚，由渔村嘅风光去到古迹文化，喺大屿山都可以一览无遗。只不过过去几年我哋行嘅地方呢就比较另类啦。去大屿山背澳的时候，见到有珍贵的湿地和农地堆满了砖头、石屎、厕所板。去梅窝的时候，见到一幅 2.5 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山林被人斩晒。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屿山发展，而有人就看准时机搞破坏，意图令这些原本具有生态价值的地方变为棕地，亦即是所谓的先破坏后发展。以南大屿的背澳为例，虽然那里被划为海岸保护区，理应就是限制了土地的用途，但是由于那里是没有发展审批地区图，规划处不可以在这里执法，眼见环境破坏的情况日渐加剧，但是因为法例上的漏洞，令我们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这些珍贵的湿地慢慢地被蚕食。大屿山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浓厚的文化气息，希望政府能够审慎规划，为我们的下一代保育这个独一无二的自然宝藏，让他们可以亲身欣赏到今日大屿的美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lo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回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时间过咗一半啦，因为我哋有三个小时，而家过咗个半钟头多啲啦。10:38嘅时间，20度嘅气温，湿度系66%。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明早咧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噶。 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呢啲咁嘅天气我哋都惯噶啦，一到咗秋冬时间咧，着多件衫。我今晚都系少有地着住件风褛做节目啊，暖啲嘅。咁多谢阿乔同埋阿健啦，两位都系喺少少寒意同埋咧，即系感冒初愈嘅情况咧，翻嚟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有佢哋嘅靓音乐伴奏，我哋先至会有一啲靓歌同大家分享。我哋又接电话啦，今日好唔好啊？18723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好接近，因为听电话咧，好似夜半轻私语咁样，自己喺度倾偈咁。喂， 喂，你好， 你好啊，系你系边位啊？ 我系 Crystal 啊，系我听唔系好清楚，我骤耳听啫吓，我希望即系你唔好介意，系咪你系年轻，好年轻噶？ 系啊， 系啊，几多岁啊？ 14。 哦 ，OK， 系啦，我即系好好合我嗰个谂法，十几岁啦，即系个 teenager， 好开心，因为比较少，好似一般人以为啊，好少啲十几岁会听呢一类嘅节目，甚至打电话嚟嘅。点解嘅 ，Crystal？ 点解打电话嚟？ 因为我系。由好细个就跟住爸爸喺度听电台，之后成日夜晚都听你嘅电台咯。 哇！多谢多谢，好开心啊！我由因为有爸爸一路听你跟住，咁你咪无意中听到好多所谓经典嘅旧歌咯。 系啊，全部都好听。 系啊，咁新歌你唔听咩？而家嗰啲新歌？ 我听完旧歌再听新歌。 哦，新旧都得，其实啱嘅吓，即系我哋以前都系咁啦吓，而家啲旧歌以前都曾经新过嘅，系嘛？咁但系咧有啲咧系旧歌，即系我哋未出世已经有嘅啲歌，咁唔通唔遗弃咗佢咩？系咪？咁所以咧新旧歌一齐听，咁就自豪啦。Crystal， 你而家读紧即系 form 几啊 ？Form 2。 哦 ，form 2。啊！我谂紧我自己 form two 嗰阵咧，系啦，我记得啦，我仲系喺寄宿学校嗰度，好曳咁样啦，日日啊周围走啦，上山下海啦，中意爬山啦，中意去跳落个海度游水啦。不过仲有一样嘢啊 ，Christian 话俾你听，我 form two 嘅时候寄宿咧，我学识咗一样嘢嘅，叫做种菜啊，知唔知系咩嚟？即系咧，之前咧喺隔篱咧，喺学校嗰度隔篱咧，有啲乡下人啊种，即系佢哋耕种为生噶嘛。咁佢哋咪识种嘢咯。咁我哋而家食啲蔬菜啊，以前咧好多都系即系喺香港自己种嘅。咁佢哋当然唔种啦。咁啊，我哋而家够咯，唔再种嘢咯。我哋啲地咧好值钱啦。咁所以咧唔种，我哋就走去玩咯。咁我就学识种嘢。咁就后来。就做咗个农庄教人哋种嘢咁样，几得意吓！你有冇试过去嗰啲田野嗰度种嘢？ 我系冇去过田嗰度种嘢，我系去帮手淋水咯。 哦 ，OK， 都去过吓，都体验过，即系究竟耕种系咩一回事吓？或者试下揸住个锄头影张相都好得意。OK， 咁啊，我都几得意啊！十四岁都会听到旧歌啊，我就真系好想有兴趣知道啊 ，Crystal， 你譬如点歌咁先算啦，而家点只歌啊？点会点咩歌咧吓、啊？我哋唔知识唔识唱，我惊即系新嘅咧就好危险，我自己未必识。我想知道你想点咩歌啫？ 我想点 Carbon 盒嗰啲歌。 Carpenters 哦，你由细就爸爸介绍俾你听咧， 系啊， 哦，你同我一样啊，我系好即系由我就当然由初初唱民歌，我都好中意听 Carpenters， 咁啊到咗做 DJ 咧，好中意播，咁而家我都经常播，不特止啊，我仲而家自己揸车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听 Carpenters 嘅，因为点解？你点解会中意听佢？ 佢嗰种音乐令到我好舒 舒適的感覺，好休閒。 是啊，對啊。咁除了啊，即係個主音叫做 Karen 啦、啊、，Karen Carpenter 咧就係佢個主音。咁誒，好可惜啦，當然佢而家已經係離世咗好好耐㗎啦。咁但係佢嘅歌好聽咧，就佢哋嘅音樂嘅編排咧，同埋啲和音咧，我好中意。聽上嚟你講得啱啊，好舒適，好休閒，好舒服嘅感覺。咁我諗你讀書考試嘅時候咧，辛苦你都可以聽下 Carpenters 啦，係咪？你知唔知佢誒？你聽 Carpenters 嘅歌好多㗎噃。你最中意佢邊首啊？你想聽邊首啊？今晚？哇very nice 我哋第一次認識 Carpenters 都係因為呢隻歌嘅佢有兩隻代表作啦，一就係 Yesterday Once More 啦，你實識啦。咁另外呢一首就叫做 Close to You， 哇！希望呢啲好嘅音樂接近你，喺你嘅耳邊唱，等你舒服，然後咧進入一個甜蜜美夢，好唔好？听日要翻学噃， 听日我唔使翻学， 唔使翻啊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喺屋企读书啊， 系啊 ，OK， 咁啊加油咯噃，好唔好啊？送俾你 Crystal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does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t in your eyes are blue.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初初喜歡 Carpenters 就可能因為呢隻歌 Close to you 同你越來越接近就最好啦。打電話啦，可以好接近嘅，慢慢好似夜晚傾下偈咁啊嘛。 煲个电话粥咁啊！喂，我哋又再接一个电话先。 喂， 你好啊，喂， 你好啊， 你系边位啊？ 我系姓吴噶。 姓吴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啦，吴啊嘛系嘛，姓吴啊。 系啊。 Ng 吴 ，OK 啊，吴、okay, 啊、小姐。 系啊。 吴小姐你好啊，吓，点解打电话嚟啊？ 今日我个唐家姐个仔结婚啦。 哦，唐家姐，我谂一谂先吓，睇下有几远先。唐家姐个仔，哦，咁都系即系唐医生啦。 系啊，系啦，系我老豆个哥个女个仔结婚。 哦，系系啊。咁点啊？你有冇饮啊？而家咁佢哋？ 佢哋好似。都有去吃饭，但是没有正式 摆档。因为就算是安排了很多都要改期 了。是啊， 取消了。取消了，那不要紧的，这个是大家有机会一起聚的嘛。但是大家都可以从电话、网上、电话所有一起祝福。 可能会再吃 饭。是啊，一起再吃都没问题的。 是啊， 那他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结婚？ 希贤。 希贤。 系啊、 oh, ，OK， 咁直情系今日正日啦。 系啊。 咦，咁啊要祝福佢啦噃，你。 系啊。 点咧？用咗咩方法咧？你可唔可以喺度同佢讲？你我哋嘅节目系喺摆翻喺互联网咧，可以听成年嘅。 系啊，咁啊祝翻佢哋阿希贤同埋阿心怡永结同心咯，百年好合咯。 好啊，系希贤同埋心怡， 系啊。 OK， 希望咩？ 希望依家快啲个疫情过去啦，因为 DSE 准备考试都要顺利完成啦。 点解你会提及 DSE 嘅咧？ 因为我侄仔咁出年会啊，即系准备合会考 DSE 啊嘛。 唔系结婚嗰个系嘛？ 唔系另外一个。 吓死！ 顺便提埋啦。 未考 DSE 就走去结婚先啊？呢、這个 系啊， 這個、 结婚跟住。跟住我仔仔又咁啱得咁巧又考 DSE 嘛， 哦，系啊，总之就不如咁啦，就靠阿希贤同埋心怡咧，今日结婚就冲起一下，将呢啲疫情咧冲散佢。 系啊，真系 咁啊，大家恢复正常。 咁啱今日结婚就要又延期啊，谂住可以六人一围噶嘛都。 系啊，都总之诶，终有机会啊，又可以。大富光明，哎，又可以即系一齐聚啦。 我都谂住阿妈得咁叫打，睇下打唔打到，因为你啱啱讲嗰阵时候，我都打电话出嚟。 系啊，十年逢一润嘅，我哋好少接电话嘅。 系啊，我都系我试过一次打电话上嚟，好耐之前 咯。好耐啦，起码十年八年之前嘅。 我冇，我谂都系上年读咯。 OK。我哋间中会咁啦。好啦，咁啊送一只歌咧，我你冇讲咩歌好似系咪？ 夹咩歌？ 咁唔紧要啦，唔紧要啦。结婚人哋结婚，梗系要赠庆，搵啲好浪漫啊，好啱结婚嗰啲歌啦，系咪啊？ 系咯，你帮我拣翻首歌。 No problem， 冇问题。 唔该晒啊 ，OK， 唔该晒， 多谢，拜拜。 唔该，拜拜。 喺呢啲结婚歌、浪漫歌之中，呢只最浪漫。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意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 用那金子换做情，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中你一生，用那根深挚爱来做证。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 有啲难忘嘅日子，开心嘅日子，就好似刚刚呢两位朋友嘅结婚嘅日子，当然要记起。日后我哋可以回味一下，虽然系疫情，但系可能会系比较特别，不生难忘。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no one

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你好，我是阿布拉欧雪强。11:07的时间，我们回来2000个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刚才的歌叫做总有缘。你们听的节目已经是有缘。如果你打通电话的话就更加有缘啦，是吧？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872388。不过很多朋友已经打通了，也都可能排住队等住，不紧要，不好意思。但是请等一阵，我们会逐个接，然后就会逐个唱。听听先，哪位打通了呢？喂， 你好啊，瑞姐。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叫 Asa。 Asa， 哎呀，沙沙地的把声，你是不是感冒啊？不是啊。 不是啊。 是这样的，即是有一些性感的声音。 可能夜啩。 是啊，都不算太夜啫，11:00，你平时没睡啩。 但 是 要 翻 工嘛？ 系咩？我系喎，今日星期一喎，咁你仲唔瞓？因为要打电话嚟。 我突然间听起头先嗰个听众咧，话佢凑嗰个孙咧，咁我谂起我个女，即系自细都冇离开过我噶嘛。 系啊。 咁而家过咗台湾读书，我突然间，佢又就嚟都生日啦。 哇！ 咁我如果可以嘅，我想点只歌俾佢听。 哎呀，哇！真系嗱， 话俾佢听，妈咪好挂住佢。 系啊，几大个啊？个女而家读紧 都28岁咯。 而家读紧书啊？而家仲 喺过台湾读两年。 哦，都好嘅，进修嗰啲系啊，哇，真系好。 但点不知呢个疫情咁样？ 诶，唔紧要嘅，咁诶喺校园里边应该都安全嘅。 系，佢话佢好开心，好中意嗰边。 哦，好啊。 啊 啊、都不过冇所谓啦，对你嚟讲，如果疫情即系过咗少少，然后开翻关咧，就可以飞过去好容易啫。佢又飞翻翻嚟又好快啫。 系当然啦，不过都系有啲挂住咯。 有啲挂住唔紧要啊，嗱，又我哋2000头先讲过啦。我哋今晚嘅节目头先，你而家讲嘅所有每一句说话咧，都会摆翻上我哋嘅节目个网嗰度咧，即系重温 啊。 系啦，咁佢好容易嘅啫，佢读紧书，咁佢就 anytime。即随便就可以听返媽咪把聲啦。點只歌俾佢啦， 唔 好咁講。係啦。喺台灣讀書啊，嗱，我又講返我哋嗰啲對台灣嘅感覺。我未以前呢，即仲未去過台灣嘅時候呢，我已經受台灣一啲民謠嘅影響啊。你有冇你知唔知道以前嗰個年代呢，有一陣子呢，有成都好幾年呢，就台灣校園派民歌啊，嗰啲叫做。咁咧就由边度开始咧？你都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嗰度开始啦，即系齐豫嗰只《橄榄树》。咁之后咧又一大扎歌啊，咁譬如嗰啲咩《龙的传人》啊，即系好多首嘅。咁嗰阵咧，亦都边皮咧都有好多新进嘅女歌手啦。咁我哋就趣之若鹜啦，哇！喺佢哋嗰啲歌又好听啦，把声音又清秀啦，哇！个样都好靓噶，嗰啲全部 系啊系啊， 系啦，个个都好清纯嘅，因为台湾嘅味道啊嘛嗰阵。咁咧就有只歌咧，嗰阵我已经学识咗噶啦，不过我就自己冇唱。啊，后来发觉邓丽君又再唱，我就好中意。你知唔知呢只系咩歌啊？你实听过嘅？ 我都唔记得 咯。个旋律先啦，嗱，我哼个旋律俾你听啦。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系咪好熟咧？ 哎呀，好熟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渡轮上怀念你，说生与战士。 真系好巧。 做嘢到 有 上啊嘛， 是啊是啊， 但系呢只歌咧就系改佢呢只原本呢只台湾民谣嘅，咁呢个台湾嘅校园派嗰个民谣咧就叫做微风细雨， 啊， 微风细雨，啊，咁咧，撑几年？你个女叫咩名？ 林永恩。 啊，永恩，啊系啦，永恩听咗呢只台湾当年嘅，即系可能佢好细个嘅时候，或者甚至未出世嘅时候，即系未出世。如果佢廿几岁未出世，嗱呢只歌系肯定超过咗30年，已经开始有。咁啊，原唱者就叫做刘南溪，一个好清纯嘅台湾女仔，好嘛？ 送呢啲多俾佢啦，等佢过住一啲唔使担心嘅安全嘅校园生活啦，好嘛？ 我仲想有个心愿系，希望个个人都身体健康。 好，呢个心愿一定可以实。 个疫情快啲过。 好啊，大家都系咁谂，我谂啊，即系全世界都系谂紧呢样嘢，嗬。 嗯。 系啊，疫情快啲过咧，我哋 可以。多谢你啊，欧水噶。 唔好咁讲，多谢你嘅电话就正。多谢你的女女啊，吓，荣恩喺嗰边会听到噶啦，唔使挂住吓 ，OK， 打电话话俾佢听啦。 好啦，拜拜。 拜拜。首歌就叫做《微风细雨》，原唱刘南溪，跟住邓丽君非常喜欢呢只歌，都有录即系好几个版本。再接电话先，我的电话是1872388。喂，喂 ，Hello， 你好啊， 系 啊， 你 好，你系边位啊？ 我系 Lillian 啊，喺加拿大打嚟噶。 Lillian， 哦，加拿大。而家几多点先？你东岸定西岸先？ 我系多伦多。 哦，多伦多啊，东岸。 上昼10:03， 系咯。系啊 ，good timing 啦，啱啱星期日早上起咗身，系咪啊？ 系啦。 咧一起身一开收音机就即系啱开电脑就听到你啱啱有个点样有位人有位小姐打电话讲陈百强 啊。哦，咁都系一就系一上两个上个几钟头嘅事。哇、啊，多伦多嘅生活点啊？系咪都系好？有冇少少困扰啊？而家要戴口罩出街，或者甚至唔敢出街啊？咁样啊，唔会啩？ 我依一区直情系 lock down 啊！哇，咁大件事啊！ 一个上礼拜 开始。哇，你嗰区 啊？我系住密士沙格吓。 哦，知道。 因为疫情太紧要呢边。 哦，咁你哋系咪嗰度咪有啲区分系分即系 grade 噶？即系分一二三咁，即系如果再严重咧就唔准咁。 系啦， 都系咁样。 系啊，每个。 咁即系封到咩情况？ 咁而家我哋系灰色， 灰色即系咩啊？ 封到系灰色系严重噶咯，即系总之好餐厅一定唔可以单烟，即系唔可以堂食。 嗯。 咁就屋企唔可以俾外人嚟咯，即系总之一家人嘅啫，你唔可以有朋友嚟屋企。 唔准探。 喺车内都唔可以。 哦，唔准得，唔准探直情。咁啊，一家人就可以自己屋企，咁咪差唔多。出门口去买外卖啦，翻学嗰啲系咪停晒噶啦都？ 唔係喎，好奇怪喎、就係學校照常，有啲有爆發嘅嗰啲咪暫停咯，冇、就照常咁樣咯 嚇。哦，咁樣，咁咪翻工咧都係照常啦。 一啲啲啦嚇，好似我咁係咯，都係 work from home 係啦。 哦，你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就好啲啊，咁咪。 因為我教琴啫嘛，頭先嗰位聽眾打電話、就話電子琴陳百強，咁我就勾起我啲回憶。 誒，乜你以前都有？ 我係 你系咩话？咩琴行啊？ 我喺中美琴行教 嘅。系咩？系咩？ 电子琴嘅，系啊。 咁我冇， 咁我当年都教过陈百强。 哇！咁咪即系我可能会认识你嘅喎，喺通里会唔会啊？你有冇见到我啊？ 我入去个有以前就 系 撞到佢。 你系同边个啊？你系同边一个老师一期啊？你嗰啲同期老师，你讲几个名嚟听下。 我系 Miss Ma。 咁 Miss Ma 知道 Mayana 咯。哦，就嗰期啊！ 系啊！ 哇，你又非常之 知。我老师系 Andy 咯。 哦，你就 Andy 同 Mister， 哦，都系你老师。哦，咁啊，即系 Andy 就第一代。 陈百强就系我师兄嚟嘅，即系佢攞奖嘅时候我都未入。 哦，咁你就系即系后过我哋少少啦。咁啊 ，Mayana 嗰啲就系我同期，即系佢啊教紧电子琴，我就教紧吉他咁样咯。咁 Andy 嗰啲就再升嘅，即系净系师傅级，咁佢系差唔多系第一个嘅师傅咁样吓，好似有个叫阿摩啊， 而家都有联络噶， 系咩 Andy？ 阿摩都有，阿摩都系我师训班嘅老 师 咯。 哦，系啊，佢哋两位就系即系最资深啦，而且即系支撑大局嘅 台柱。Andy 啦 ，Andy Corpus 就犀利啦，我就熟佢嘅，都佢系后一代，但系好劲啊，佢都系吓，哇！呢啲 系真系我导师咯 ，train 我哋出嚟。 哦 ，Lilian 你真系有缘啦、啊，即系一提起陈百强。 其实当年陈百强咧，86年佢买一只新嘅电子琴咧，咁佢好耐冇玩咧，咁佢都嚟啱啱好彩跟我学啦，即系公司安排我教佢咁样咯。 哦，所以我即系其实咧就即系佢第三代噶啦 ，Danny 仔，即系嗱 Andy 教你啊嘛，你教陈百强系咪啊？都有， 佢系咁啱佢嚟，即系佢买一只 model 咧，系最新款嘅，咁佢系唔系好识用嗰啲 features， 咁系我负责教佢 features 嘅。哦，咁样你唔系教佢弹，即系你教佢用嗰个。 佢叻过我啦，系我师兄啊嘛。 哦，系啊，系头先讲过，我搞错，即系佢跟 Andy 噶，如果我冇记错咗， 系。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嗰阵时啱啱作只歌俾阿罗文，佢仲弹俾我听，我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叫。爱不问为何啊，诚心心情好似差唔多咁嘅名，咁佢弹俾我听啊，呢啲人呢只歌我作俾阿罗文噶，我冇听啊，咁我仲弹俾我听。 要揾翻佢歌出嚟先，叫做爱不问为何。OK， 我揾啦，因为呢只歌真系 印象系八七 比较即系少听到吓，我尝试揾一揾翻出嚟先，咁啊即系都有。 喺万怡大厦咁啊，嗰阵时系啦，嚟到 你系香港嗰边啊？哦，你喺香港嗰边。 好。我唔系，我周围走噶，我每日都喺唔同嘅中心教噶。 哦 ，OK， 咁教电子琴。 尖沙咀最好玩，系啊， 系啦，喺尖沙咀就系总部嚟噶嘛。系，好系教电子琴嗰啲又唔系教跳舞啊嘛，你系咪啊？周围走。 而家就喺加拿大跳舞， 讲笑啫。 喺香港就系弹琴。 系啊， 好啊。我哋都有听你节目噶。 唉，多谢晒。 喺度留意你今日节目噶。 系啊，加拿大多伦多我 咩？把声咧。你把聲好靚啊 ，keep 到咁好 啊！有機會咧，我喺多倫多嗱，你彈電子琴，我唱歌啦，好嘛？ 好好，歡迎歡迎，期待期待。 係真係好啊，因為多倫多都係我好多朋友喺度嘅一個地方，即係我以前常到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差唔多年年都去嘅。咁好期待啦，開翻關啦，我一定會去多倫多嘅，因為我好想探下啲朋友。 歡迎歡迎，係啊，期待啊， 係 啊，好想快啲見到。 好啦 ，Lillian， 即係感激你，多謝你， 加油啊，加油 啦， 鄉下。 喂，不如咁啊，嗱，我哋而家又唱一只歌啦，即系头先嗰只我就唔揾，未要揾啊，咁但系而家唱一只罗文嘅歌啦，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 咁啊，即系喺呢个疫情咧，全世界都咁啦，无论多伦多也好，美国也好，头先台湾也好，都系真系风风雨雨，唔紧要，我哋顶得住嘅。OK， 呢只歌咧送俾你啊 ，Lillian， 同埋所有多伦多所有全世界嘅朋友，加油，几许风雨。Roman 嗰只歌咧， 希望 Vincent 盡快好翻啦。 係，會噶啦， 早日康復。 佢會彈起噶啦，成個係啦。OK， 好，加油，拜拜。 OK， 拜 拜。 Lillian。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似个风寒满肚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断乱。悠然想起当天无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现。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把我面，身处高峰尝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断乱。悠然推窗观天云渐散去声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悠然不死春天绚丽，暖意不间断，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唱我步前。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唱我步前。我哋继续接最近嘅一个电话，因为佢已经等咗好耐，唔好意思。喂喂喂喂喂喂， Hello. 你好啊，你边位啊？ 我 我是帕斯亚美啊。 帕斯亚即是澳洲啊。 记唔记得阿傻狮子呢？ 哦，你打过嚟噶啦，曾经我唔记得几时啦，即系之前疫情开始嘅时候，系我记得疫情开始嘅时候，我哋曾经接过一次电话，就接咗你，接咗只傻狮子嚟添啊！ 我想问你咧，点解你成个你记唔记得你做过一个饮食节目啊？即系同阿美姐。 哦哦，做嘉宾。 系做嘉宾，点解你个样唔变嘅？你食咗咩药啊？ 阿美姐俾我食噶咯，嗰啲 你成日都咁嘅样嘅，都唔老嘅，咁年轻嘅个样。 哦，我 谂 你系咪最近有近视啊？因为老化系咪啊？你睇得唔清楚啫。 冇啦，我好精灵噶。 好精灵，我唔系好信啊！你点会啫？其实日日喺度变紧啦，我哋啲样系咪啊？咁啊，其实都冇乜所谓。 我而家咧日日都有即系隔日听你个嗰个夜晚嗰节目咧，话你教识我哋好多嘢。 啊，我冇啊，有啲咩嘢识我播歌啫嘛，讲下倾下偈。 冇啊，你有个 taxi 就的士啦，拉神啦，我有听噶。 啊，好嘢喎！咦，真系喎，真系好，真系有听啊！你知咧嗰个节目咧，我又唔系好想，好似我几十年前咧，即系求其搵啲歌嚟播啦。咁啊，每一次都有个话题噶嘛，咁啊咩都谂到噶啦。 系啊， 咁啊做咗咁多年。 我唔系呢日听，我隔日听咯。 哦，点解要隔日咧？咁得意嘅咧，你？ 因为嗰段时间我系喺食完饭，我同我哋喺出边睇电视嘛。 哦，即系一日 隔日朝头早 听 咯。 哦 ，OK 啊，朝头系好早噶喎，柏斯系早好多个钟。 我同你一样时间嘅，我而家都系十一点几。 是咩？我呢样嘢真系我孤陋寡闻，我以为澳洲咧任何嘅地方都会早过我哋，系即系同 阿雪梨而家就一点几。 哦，即系雪梨同你哋差咁远嘅，原来哦， 雪梨同 Melbourne 都系有时差嘅， 有时差，你哋 冇 嘅。哦，咁啊，柏斯系即系最近香港嘅一个地方啦，喺澳洲嚟计。 阿Sir，其实你真系好好啊！你唱歌又咁好，你个样又冇变，我哋好中意你啊！ 哇，咁样我真系成晚唔使瞓啦，十一点几。喂，而家嗰个时间差唔多啊！你 唔 系我未收工，我一定要听埋你个电话先嘅。唔好意思啊，嗱，因为咧，啲新闻就嚟啦。咁我哋就倾到呢个位置啦，一阵间唱只歌送俾你啦，好唔好啊？柏斯女郎， 好多谢， 傻 狮 子啊， 多 谢，拜拜。新闻后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四个月以来新高。109宗属本地感染，其中62宗属跳舞群组，23宗同其他群组相关，2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第四波疫情比第三波更加剧烈，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三间港岛区餐厅合共出现十几宗个案，分别是中环力山大厦二楼的意大利餐厅、湾仔星月居和上环全章居，涉及员工和食客。今个月15日或以后到过的市民需要强制检测。九巴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车长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阳性，目前已经获安排治疗，情况稳定。这名车长昨日休假，至今没有驾驶职务。由前日起计的过去14日，他曾经驾驶 43X、80M、85、85X、206M 和 209K 一共6条路线。九巴已经消毒所有相关巴士。另外，他并没有进入员工休息室用膳，也没有跟同事一起用膳。九巴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车站和车厂设施。九巴又表示会向所有车长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鼓励检测。

翻嚟二千零九座，仲在最后一个部分啦。我哋还有廿零分钟到啦。11:37嘅时间，我系 Albert， 我哋有阿乔同埋阿健同我哋一齐。我哋头先有一个澳洲柏斯嘅电话，讲笑嘅花名叫做傻狮子啦。咁啊，柏斯咧其实就即系 Perth， 咁啊系澳洲一个即系景色宜人嘅地方啦，阳光海滩等等，哇，即系非常出名嘅。咁啊，头先都。打了电话来多谢他的电话，亦都送翻一只我对柏斯的感觉。嗰度咧，即系阳光海滩，尤其是等到日落的时间，呢只歌啱晒，好靓。送俾所有曾经去过澳洲或者喺澳洲读书，而家喺澳洲住的所有我哋嘅中国人，夕阳醉了。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笑？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信任，留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未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且让别让我分心好吗？且让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笑？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信任，留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且让别让我分心好吗？且让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夕阳醉了，是澳洲柏斯一个景致宜人的旅游胜地，来阳光海滩至出名。夕阳，它那个夕阳更加金黄清晰，因为啲空气都几干净嘅。好，睇下个钟已经系11:41，我哋接电话18723888。喂， 喂， 你好啊。 Hello, Albert。 你好啊 ，Hello， 你是哪位？ 我是 Candy。 Candy， 即是甜甜蜜蜜的 Candy， 是不是？你喜欢甜蜜啦，系啦，喜欢你自己改的个名字。 系啊， 细个 妈咪 代 嘅。 哦，系啦，咁啊，即系细个嘅女孩子咧，嗰啲妈咪梗系即系当糖咁样咧，即系好 sweet 噶嘛，系咪？ 系啊。 点啊 ，Candy？ 系。 冇啊，好开心可以打到电话上嚟啊！好紧张。 哎呀，唔会嘅，而家我哋又唔系嗰啲即系打电话嚟嘅，讲政治啊、经济啊嗰啲就会有扯晒根咁啦，讲到 唔系啊，个感觉好似打俾偶像咁，好紧张。 唔系啊，1872388咁啊，大家都可以倾嘅电话。 所以今日打到上嚟，好开心咯。 系啦，其实即系讲打电话就讲缘分嘅，唔好以为哎呀，大家就即系一定打唔通啦咁，因为我就冇预告嘅，咁所以都唔怕嘅，即系大家斗即系斗缘分嘅啫嘛，啊撞彩咯，大家。即系打通咗，即系有啲缘分倾下偈啦 ，Candy。 系啊系啊，我认识你咧系因为我爹哋。 哇，系咩？ 系啊，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就听住我爸爸啦，又中意弹吉他嘅。 系啊， 系啊，咁佢咧就成日弹你啲歌啦。 系啊。 咁跟住咧，我其实细细个咧就一路同佢一齐唱咁样，一齐口噏噏一齐唱。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到大个咗嘅时候咧，我就弹琴咧，就佢就吉他一齐 jam 过， 哇，真系温馨啦！ 所以就好开心。咁所以近排疫情咧，听翻好多你网上嘅演唱会啦， 系啊， 咁 我哋有睇， 系系啊，好有啊，追睇啊，个礼拜五都追睇， 一共就做咗八个礼拜啦，咁 啊， 而家暂时就休息一下。 系啊，所以一路听翻啲歌咧，谂起以前细个好多开心嘅回忆。 我都尽量将即系唔系话全部，即系我自己啲歌唔系全部唱晒，咁但系尽量都摆晒喺呢八集里边。咁啊，即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点讲一个 memory 啦，因为疫情呢样嘢大家都估唔到。咁喺疫情当中咧，即系又同以往唔同咧，即系以往我年年都做实体嘅演唱会。即系都冇谂过话可以啊喺网上边，不如将演唱会搬上网啦咁因为疫情关系咧，不如咁样做啦。咁我觉得好好、啊，我自己觉得好有意思，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继续同大家接触啦。第一，第二就将呢啲歌咧留低啊，好紧要。因为演唱会完咗、 啊， 听完就可能未必即系记得啦，又冇录低啦，系咪啊？即系而家又冇兴出嗰啲。演唱会嗰啲 LD 啊，嗰啲而家冇乜噶啦。 系啊系啊。 咁啊，所 以希望疫情快啲过咗之后，有机会同爹哋再去睇，一同你一齐支持你嗰个实体演唱会。 系啊，叫佢带埋个吉他嚟啦。你有冇印象佢以前咧弹吉他，你弹琴啊，唱咩歌啊？ 哇，真系好多经典噶啦，有《陌上贵人》又有啦。跟住共你相识在童年又有啦，跟住仲有后尾最 touching 嘅就系《如火箭线》嘅。 哦，啊呢啲歌咧出现嘅时候，你又从来未即系未出世啦。 未噶未噶，我系86年出世嘅。 哇，呢样即系。其实呢即是86年即是80后的啦。 是啊 是 啊。 我好高兴啦，可以听到呢即是我哋喜欢嗰啲歌呢可以一代一代咁样。 是啊好好听啊啲歌是啊我觉得是冇隔膜啊即咁多年听返都好好听同埋好有意思。 咁你弹琴弹咗好多年喎、啊、即係仲弹得好叻㗎喇而家。 一般般啦，我都系治愈下咁样，即系当 relax 咁。 哦，唔系去教琴嗰啲咁样咁。 咁又唔系， 自己学啫，玩。 系啊，中意边弹边唱咁咯。 哦，中意自弹自唱添，正啊！ 系啊，所以近排都成为咗 Wins 嘅 fans 咯。哦，系啊，佢又由细咁样弹琴长弹到大啦。 系啊， 好啦，咁你头先讲嗰啲歌，你讲啊，你讲一首歌，我哋可以唱嘅。 我哋唱《如火箭线》啦。 No problem， 你喺心机嗰边收咗线啦，你就跟住唱啦噃，好嘛？ 好啊，好啊。OK，OK，Thank you，Thank you，Candy，Thank you， 拜拜， 拜拜。我知唔知咧？之前咧有个小朋友嘅，当年嗰啲小朋友咧，比 Candy 而家可能 年纪更大添，更年长添噶。因为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出海嘅时间已经系好耐之前。不过呢种情怀依然都系好深刻，唔会有啲咩太大嘅改变。因为作为父母嘅都会挂念仔女啦，头先听咗好多电话，亦都会担心仔女长大嘅时候会遇到海上嘅风浪，呢啲都系父母嘅忐忑。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掌木老，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可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忍算冰柱，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位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掌木老，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可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忍算冰柱，茫茫碧海正是父母。我哋再接电话。喂喂，Hello， 听到你的，听到你的声音。 Hello，Elvin，你好。 系啊，娇俏的声音是叫做咩名字？ 我是 Toby。 Toby， 你好啊， 系。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打过嚟嘅。 系啊，咁清晰嘅，我以为你在九龙添。 唔系啊？ 系啊，好清啊，好清啊！呢个电话一啲杂音都冇嘅，咁犀利。 你好啊，我哋每个星期日都同我 Hudson 都系会听你嘅节目。 系啊，啱晒啦，多伦多咧，即系温哥华就少啲，因为温哥华而家我谂好早好早， 未起身佢哋。 系啦，未起身啊嘛，咁啊多数咧接嘅加拿大电话多数都系多伦多啦。多伦多头先咧， 系我哋 系咩？ 精神食粮 唔系，其实我都想问下咧，即系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唔系话听节目咁，咁星期日嘅节目系咩咧？即系你嘅生活系点嘅咧？多伦多咁多年， 其实多伦多都系真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嚟嘅。咁譬如夏天啦，有好多 outing 嘅活动， 唔使讲啦，呢、這个就冇得定嘅，即系吸引我嘅地方。 咁就算冬天，咁譬如有一啲人，部分人可以翻教会啦，有好多有好多因为疫情嘅关系，而家就唔可以话有咁多 family gathering 啦。 系啦， 咁如果唔系，又可以即系、就是，譬如我哋呢度你都知噶啦，我哋中餐又好食啦，可以饮茶啦， 相当唔错啦，去饮茶，平时都会去饮下茶咁啦，而家就少咗啲啦，系咪啊？人啲人惊， 冇错啦，但系而家呢边就。 清啲人就买点心翻屋企自己整。 咦系，可以去买喎，系喎，系啦，即系因为点心呢样嘢咧，就永远都戒唔到嘅，老老实实吓。即系始终都系中国人，尤其是我哋广东人添啦，香港人添啦，哇！哎，真系隔得嘅冇几耐咧，哇！啲虾饺、烧卖嗰啲，唔知点解啲味道就出嚟。 系啊，系啊，不过加拿大真系好好嘅， 系啊， 咩都有得食。 不过又唯一一样嘢咧，我都好服你哋多伦多人嘅。喂，冬天咧，即系冻到咁紧要，点顶噶？直情出唔到街嘅，冻到零下廿几度咁样嘅冬天。 其实都唔会嘅，我谂习惯嘅啫。 咁你唔会喺街行啊，真嘅，唔会喺个郊外嗰度跑步嘅冬天。 系啊，但系我哋唔会因为咁而唔出街咯，除非你话雪暴真系令到个即系路面都唔可以话出去咯。如果唔系，我哋生活都要正常。 不过惯咗嘅系啦，咁诶，无论有冇疫情都好咧，尤其是冬天同有疫情都差唔多嘅，因为你根本唔可以好自由咁样喺个室外嗰度咧，即系好逗留太耐咧。咁但系你哋有暖气咯，惯晒噶啦，我都知噶啦。 系呢一方面，其实比香港仲要舒服。 系啊，因为即系喺屋企啊，都唔需要着咁多衫，系咪？喺去所有嘅地方翻工啊，咁即系个个都系一件大嘅雪褛或者羽绒咁，然后里边就 T 恤就可以搞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嘅，咁啊，即系就呢移咗民几多年啊？ 廿几年咯， 哇， 我哋九七过嚟嘅。 哦，就系、是、嗰段日子，即系。一大好多朋友一齐 过嚟、 嗯， 到而家都长大成人啦。 成人啦，有成家立室啦，系咪？ 系啦，其中一个啦，有两个孙添啦。 哇！恭喜恭喜恭喜晒！ 多谢多谢，系啊。 不如咁啦， 但系我就想点唱俾我香港嘅屋企人听啦。 好。 咁我啲哥哥哥家姐啦， 系啊， 我啲儿生女啊，啲儿生仔啊，咁样 好啊， 好多好多，全部都喺香港。 系啦，咁大家都互相即系加油啦，鼓励下啦吓，得互相挂住大家都好啦。你咁不如点只歌啦？我唔知道你想点咩歌。 我先生已经决定咗啦，佢话要点你嘅《陌上归人》。 哇！又是我的歌 当然啦，我们是你的忠实粉丝。 OK 的，我逢演唱会都差不多一定必唱这首歌，不过呢这样说，一唱这首歌呢就差不多是接近尾声了，你明白了。OK， 这么刚好你点的歌呢，你好像懂得看时间，因为现在已经是11点54分几，不如唱完之后呢就接近尾声了。咁啊，多谢你多伦多咁远打电话嚟啦，同埋只歌送俾所有多伦多嘅朋友啦。咁啊，全香港都系我哋同我哋连埋一线吓，互相抗疫。OK， 加油！ 希望疫情早日完结。 系啦，全世界都系咁样谂，真系嘅。多谢你，多谢电话。 OK， 早唞， 早唞， 拜 拜。拜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似千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斜阳半晚烟， 我唱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味我爱恋，爱情路彼此陌恋，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多谢收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用电脑听、用电话听重温的朋友，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希望你安好，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我们回复正常的生活。多谢收听，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走着你。 Good night， 多谢阿乔，多谢阿健，多谢身边旁边的所有的你。